浮沉等有多么甜。我多想回你身边，走过最初我相遇的地点，好让我再从头复习一遍。我早已没有感觉，如果想你多一天，就会伤我多一些。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1日，星期二，来关注国内资讯。经过9个月的修订审议，被称为上海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条例将正式实施，首次把食用农产品、网络食品、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等安全监管问题纳入其中，新增了餐饮配送的管理、储存以及运输全程温度监控等6项制度，并配以备案制的破解弄堂美食的证照难题。南京市交通运输局拟规定，共享单车使用需要实名，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用车，乱停乱放、故意破坏共享单车等行为将影响个人信用等。继南京、石家庄、北京等地升级楼市调控后，广州、保定、长沙、郑州等地目前也陆续出台了楼市调控新政。随着多地的加码楼市调控，业内人士表示，预计上半年房价上涨的势头将得到抑制，限购的范围仍有扩大趋势，调控的政策执行力度可能进一步加大。今年春天，北京的气温偏暖，花儿开得早，各种鸟也来得早。在颐和园里，野生鸟已经开始筑巢求偶，元大都遗址公园的丑鸭更是有志愿者联盟守护。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素养，北京都在成为一个对天空来客更加友好的城市。据初步统计，今年1月开始到现在，全市观测到的野生鸟类数量已经达到88万只左右。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10克送1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由雪莱陪着你一路上。来看看成绩单，这个2016年去年一年我们这个反腐的成绩单出来了，而且这个成绩非常亮眼，亮瞎你的眼啊。来看一下具体的，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向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哈做出了这么一个工作报告，其中报告当中就提到了，去年2016年全国法院系统审结这种贪污贿赂这样的案件达到了45000件，涉及人员到了63000人，那其中呢被告人原来是省级以上的干部的有35个人，那厅局级干部的有240个人。 同时呢，像这个扶贫领域贪污的，或者是说挪用资金的这样的犯罪相关的案件，审结了15000件。另外还包括2016年这个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的有47650人，还有就是包括在征地拆迁呐、社会保障啊、涉农资金管理方面的这些民生领域啊，也是贪污的，被查办的有17410人。你看，我今天也是因为关注这些问题啊，稍微看了一下这整个报告从头到尾。我看完之后，你知道吗？我就突然很可怜那个香港前特首曾荫权，你知道吗？他最近也是被判了是叫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目前呢正在监狱服刑哈，他是被判了20个月。他到底是哪些行为失当呢？作为公职人员，就是当年当特首的时候哈。当时呢他是正在审批一家公司的申请，那同时此时此刻他又在租这家公司名下的房子，所以你就说要让你申请过吗？ 那你房租是不是？所以呢人们就怀疑他这个租金可能是他占便宜了，你知道吧。另外其实他之前也 有一些失当的表现哈，比如说他坐他富豪，你知道特首嘛也有些富豪朋友是吧，他坐他富豪朋友的私人飞机去这个日本啊或者去泰国，然后呢回头回来就被爆了，被新闻爆出来了，然后他就说了，我付了我富豪朋友相当于商务舱的钱呢。所以呢他就因为这些个事儿，现在是被判的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现在服刑20个月。不过看到这个结果，那些贪污征地拆迁社会保障涉农资金的官员说，哇，这香港特首前特首真爱占小便宜。 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你若是情愿，我随着春风带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你若是情愿，我随着春风带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心以为承诺让用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能专心以为承诺让用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你若是情愿，我随着春风带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我真心以为承诺让用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能专心以为承诺让用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 不需要包装成

收听雷人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我们知道去年呢，在印度是有一个大的举措哈，就是废了印度的一些钞票，对吧？那印度钞票呢，其实不是太值钱，所以他们钞票面值很大哈。比如说他们有最高有500的，有1000卢比的，那最低的呢有1卢比的、2卢比的，还有5卢比的。那印度的总理叫莫迪呢，在去年11月8号的时候就突然宣布说，我们要废除所有的500卢比和1000卢比面值的钞票，最大的两类都被他废除了，你知道吧？整个印度就因为这个莫迪的这一项经济改革举国震惊啊。同时呢，当然他们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击一些逃税漏税的这种形式哈。但是他这个500卢比和1000卢比一取消，印度 86% 的现金就退出了流通了，所以呢导致很多印度的经济领域都这个增速放缓了哈。那最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一打击偷税漏税之后啊，这个500卢比和1000卢比不给用了，印度的富豪就减少了。2017年的胡润全球富豪榜当中显示，印度目前有100名10亿美金的富豪，比之前一年少了11个人。那总结的原因就是因为莫迪的这一项经济措施，让印度10亿美金富豪的总财富缩水了 1%。所以这个印度的富豪就在说呀，穆迪，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针对我们富豪呢？是因为我们私人飞机没给你分享吗？是因为我没有关注你中国的微博吗？另外一个声音说，没有，你都猜错了，不是，都不是，是因为快大选了，穆迪想连任呢。一个普通印度人摇着选票说。选票多重要是吧？ 你如何听得出我婉转的祝福，吟唱口吐，当你为我迷惑，找不到出路，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已干枯，在他怀里得不到安抚，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就算我回不当初，将自己做无数。风吹过山谷，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无怨我爱得不够投入，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当我找到你下意识弥补欠你的幸福，我会领悟写一百封情书，直到白发也要听你温柔叙述。原谅我爱得不够投入， 另外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啊，不管你是打滴滴啊或者是打出租车，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对方要加价，是吧？哎呀，你怎么来不来呢？还不来呢？那我再加10块钱吧，再加20块钱吧，等等等等的，有的时候加着加着能上百呢。那现在呢，滴滴最新的加价政策出来了，这个出租车服务平台滴滴，针对它旗下的出租车哈，包括滴滴快车还有滴滴专车，那给他们的加价来了一个双重封顶。比如说滴滴快车的加价将控制在单程29块钱以下，不得超过标准费用的0.5%。另外呢，专车的加价控制在单程59元以下。同时呢，他们也是说，滴滴引入这种封顶的加价之机制啊，是为了控制那种很多司机随意加价的状况，特别是在春运期间，也收到了很多乘客的投诉，就是说怎么加价加这么多呀，是吧？不过我听说今年在过年的时候，一个滴滴师傅说啊，不许加价了。哦，那我跑黑社去了。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大雨下疯了的长夜，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突然看透这个世界，因为要离别，就走破这双线，我陪你走一夜，直到你心不再滴血，等你流尽泪水，天空不停地闪着泪，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星光后早已经破灭，我和你要离别， 三千若有情。

在墨尔本还有一个非盈利组织哈，叫做平等十字路口。他们呢是争取让维多利亚州范围内所有的十字路口的这个信号灯当中的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能够对等起来。当然了，这个事儿呢，有人就质疑了，说那你这么换，那红绿灯的这个换的钱谁来付呢？谁来买单呢？这个非盈利组织是说呢，不会让老百姓的税当中来交钱的，而是由当地一家电力公司赞助把这个灯改掉。但是呢，还有人说，哎呀，这种追求性别平等的方式，也就是做做表面文章啦，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但我觉得其实是有必要的哈，因为本身性别歧视或者是性别偏见呢，我觉得很多人嘴上不会说。嘴上不承认是吧，我没有啦，大家都一样啦，但是其实潜意识里头真的是确实有这种歧视，而且生活当中各个地方影响都会很大。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招聘了，就比如说古典音乐这个行业，很多人们很多专家都认为，那因为本身确实这个世界上牛的那些指挥家呀音乐家确实很多都是男性，那很多人都认为男性在音乐古典音乐这个行业里面就比女性厉害，男性要更有力量，然后爆发力更强等等等等的。于是呢，有一个社会学家就专门做了一个研究啊，找来一大群音乐家，然后呢弄个帘子，让这些音乐家在帘子后面来演奏，然后让人们来猜这个帘子后面演奏的这个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很多人信心满满的去参与这个研究哈，然后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人都不知道，到底猜不出来，很多都猜错了。所以真的是有的东西真的是性别偏见，并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那作为集体呢，面对这种性别歧视，那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很好的机制，就像拉一个帘子一样，让人们的歧视啊不再起作用，让人们看不出来你到底是个男的还是女的，对吧？听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家宝宝就说了，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隔壁的叔叔喜欢在家穿裙子呢，原来是防止别人性别歧视呀。你们不准去隔壁玩了啊。 我带着七分醉意下楼，轻轻爱上你家门口，感觉冷飕飕，回忆它侧飞进右耳飞出，让我脚心头痛，一颗心悬空，分手的五种原因，八个理由你都说得很溜，不用 rehearsal。 我需要一桶冰块，一条毛巾，后在清醒之后无从上跳动，爱你像那叫人像东像西像不开，你为什么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要一段就醉的难哦，脚趾痛说是痛，混乱的绝情的难哦，滚白啦我的你就闯风。 来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我们的李雷呢，最近睡眠不太好，老是失眠，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喽。李雷出国记。OK， 李雷最近在家啊，可能是工作压力或者是生活压力太大的原因，每每到了夜里啊，就瞪着两个大眼睛，圆瞪瞪的看着天花板，就是睡不着觉。可是自己又非常累，怎么办呢？于是呢，老婆韩梅梅就安慰他说：“不用担心 ，We have pink noise。什么是 pink noise？ 这就是粉红噪音。什么是粉红噖音呢？” Okay, well, pink noise is a soothing sound, and it's a mix of high and low frequencies that sound balanced and natural. 那这种粉红噪音呢，其实是一种就是非常抚慰人心，让人很舒服的这种噪音哈。这种噪音呢，一般都是大自然当中的自然噪音，它混合了高频和低频的声音，让你听上去觉得很自然很和谐。比如说像最常见的这种粉红噪音 pink noise， 就是瀑布声、小雨的声音，这些都属于 pink noise 粉红噪音。那这些粉红噪音呢，其实可以让人更加舒缓的进入睡眠状态。而且啊，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在睡眠的时候播放这种粉红噪音，可以提高年轻人的记忆力呢，不仅让你睡得好，记忆力又好。但是问题来了，李雷听了老婆放的粉红噪音之后说：“妹妹，这些 pink noise 对我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还睡不着。来来来，老婆，你在我耳边唠几句，我就能睡着了。”是吧？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球鞋能不能走到我们笑闹着的海边，海风吹过你的身边，变成一种想念，在我的世界盘旋，天空已经哭了几遍，我才渐渐明白，让自己了解了你的离开是爱。

想说，想想就好。想把电话给你，环境有一点吵。想把电话给你，时间还是太早。想把电话给你，怕你受了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想你醒来的心，自己是个潦草。想你醒来的心，情绪是个枯燥。想你醒来的心，我按耐不了。有话想说，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明白。想写封信给你，写信气象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买啤酒泡不好，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寂寞思念不断发酵，想买啤酒泡不好，酒精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买啤酒泡不好，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烧，伤脑依旧泡不泡，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干湿的啤酒泡吧。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白。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买啤酒泡不好，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烧，想买啤酒泡不好，酒精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伤了啤酒泡不好，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烧，伤了啤酒泡不好，酒精也燃烧不了。

露露佛爷留言说，娶了我家的老佛爷，是那个漂亮的丫头，这便宜可占大发了。那等到你丫头长大了之后，你就发现学费怎么这么贵哦。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幸好有她跟我陪伴，想永远简单，给承诺不难，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她有她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该送什么花，他低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一 去国外旅游吃喝玩乐，付账一听说店家把零头抹掉了，激动得跟赚了钱一样，完全忘了自己是花了多少钱。没有，你跟老板说那个零头啊，不如你抹大头吧。菲尔留言说，有一次以为丢了200块钱，然后呢有一天在家就收拾房间啊，然后就从一个小盒子里，哎，这哪来的200块钱，一下感觉自己好像捡了200块钱似的。那个菲尔，那200块钱是我丢的，你还给我。 关起门是独自的氧气，点着烟蒂回味你的呼吸，从锁脑里 空气换季战役的问题，一次又每次真实的相聚，跟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沾沾自喜拒绝的美丽，不着痕迹享受着与你的距离，也许喜欢怀念你对看见你，也许喜欢想象你对得到你，不管挤满是不足的氧气，掩着眼睛因为你的呼吸 挣扎，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笑时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

要记得深呼吸，啦啦啦啦啦，微笑着前进，只留下一个天晴的专注，一直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一直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 说上学的时候买了10块钱7双袜子，然后到宿舍洗袜子被偷了3双，那几双底经常破，不过习惯了就无所谓了，反正别人也看不到。他说占便宜的后果就是这个。那个是这样，你在宿舍丢的那3双袜子，偷的那个人说：“哎呦，这人怎么这么爱占便宜，买这么便宜的。”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妈妈坐在梨树下，纺车和我望向，我攀上一树枝，闻那梨花香。遥遥洁白一树枝，花雨满天飞扬。我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给我幸福的故乡，用永生难忘。 心事一重重。